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天哪，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监听器，下面都飘红了。 我就觉得其实老白挺不容易的，那熬一嗓子喊出来其实还是要一些功力的，对不对啊？ 他现在已经就不经常熬一嗓子了，每次一开麦的时候说你先来。 年老了是吧？ 然后每次他都会期待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玩具。 嗯， 就是他说哎，艾科最近你上节目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尬歌吗？ 尬歌 要不先尬歌一首。 那是什么玩那是什么玩具？ 就是我随便就接一两首歌 啊， 而且关键是我每次接歌的时候还不是完整的节去插播那么一两句或者半句歌词。 你娱乐最王牌现在玩得越来越嗨了哈。 好了，总之今天老白不在家，我和郭鹏来为大家播放很多好听的音乐。 哎， 首先要告别这一整天疲累的工作。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很期待今天的 Goodbye Work 到底是什么。 今天选择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比较符合秋天的气质。 是 来自许巍的《方向》，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提到这个潮汐的阳台。 嗯， 然后我有个朋友之前跟我分享说，就因为这一句歌词，然后他当时选了潮汐的阳台，但是 发现有西晒， 西晒了8年。 天空中孤单的飞鸟，墙壁上昏暗的夕阳，总是让你柔软的心轻轻掠过一丝安宁。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那曾经闪亮的心啊，为等待你开始暗淡。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任那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为爱等待的心。我曾是孤单的飞鸟，飘荡在远方的天空，如今我已飞得太久，才知道你就是春天。我用力地挥动翅膀，开始寻找家的方向。我用力地挥动翅膀，融进这宽阔的天空，化作为你盛开的夕阳，过遥远的千山万水，来到你寂寞的阳台，温暖你疼痛的心。我是为你盛开的夕阳，越过遥远的千山万水，来到你寂寞的阳台，温暖你为我疼痛的心。 怪不得你的那个朋友买了一个西晒的阳台、嗯、 就是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吗？ 对啊。 其实今天歌伴我放这首歌的原因就觉得说回家了嘛，就应该有个回家的方向。 但是我听完以后我感觉我有点找不着北了。都不是，就我此刻感觉是伫立在十字街头的路口、哦、然后在想我到底哪个方向才是我归家的方向。 或者说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在脑海当中，此时此刻选择就是否回家吃饭呢，还是去外边和三五个朋友小聚一下。 嗨，还是今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娱乐最王牌吧。哈， 我是艾科， 我是郭王。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大家好，我是郭鹏。 又到了我们今天要放送福利的时间啦。 对，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嘿嘿， 我现在感觉我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之前我上次说我是来到你们节目是散财童子来的嘛，对不对？但是最近我发现我算是福利小天使，因为早晨我已经无数遍的放送福利了、 啊、 今天下午一过来以后发现你们这里还有很多的福利需要我去放送出来，对不对？ 是，那今天你就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福利。 嗯，那今天的王牌福利呢是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乐享四季的第十二场，9月15号呢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我们今天呢会有8张门票分给4个朋友啊，请大家来持续的锁定关注一下。 对，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嗯，今天锁票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不妨就让大家来发送时间，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嗯， 就不用来分享一个关于时间的命题了，就编辑时间2个字就好了。 是林忆莲陪着你走， 嗯， 就是时间的 滴答滴答陪着你走吗？东北林忆莲， 就会一不小心就会跑音，你知道吧？ 陪着你走啊，走一段哈。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两首歌曲呢，会让我在这个下了班的晚间。嗯，会更加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啊、 就是先呢许巍让我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林忆莲出现了说陪着你走， 对陪着你走去哪了， 忠孝东路走九遍。 对， 好了，总之，今天一开篇呢，分享这两首歌曲，都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今天一整天的心情就对了。 嗯， 尤其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想到一个 TVB 的港剧，叫做《不懂撒娇的女人》。 嗯， 而且其中呢，会有一对很甜很虐的情侣 ，Seven 和 Natalie。 他俩经常压马路是吗？ 有其中的桥段了。 好，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好，王牌推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张信哲的全新的黑胶专辑《歌时代二》的第一波主打歌曲是上线了，而且它是翻唱自他的这个《恶棍天使》的主题曲《友情世间》，原唱竟然是邓超， 是那个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我觉得我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有点搞反了？按理说应该是邓超来翻唱他才对，但是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他去翻唱邓超的歌曲啊？ 可能这首歌曲是比较经典的吧，因为全新的编曲再加上一个古典交响的助力。还融入了李叔同《送别》的旋律，因为在听前奏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中的差别。 嗯，这张专辑其实有很多的特色，比如说像交响的伴奏了，另外呢是现场 live 的版本哈。 是。 但最关键的呢是最近张信哲一直去致力推广的黑胶唱片。 对。 他认为呢，在这个时代呢，这个数字化的一些东西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用了很多了。 嗯。 那么他觉得黑胶是一件可以值得永久珍藏的东西，所以他一直在致力于推广这件事情哈。 对，而且这张专辑叫做《歌时代二》，而且耳畔。想起的这个歌曲呢，就是来自张信哲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友情世间》。 我拾起一颗、两颗、三颗贝壳，有颜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到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它多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 要打断张信哲。 哎呦，就是我其实我也有点后悔，我一开嗓之后发现跟别人差别巨大。 这张专辑我还挺期待的，因为是黑胶唱片、而且就是很多喜欢黑胶的发烧友们就会有一种情结，因为喜欢黑胶是一种情怀。就比如说你在每天下午的时候选择一张你自己喜欢的唱片，然后自己把那个唱针摆上去，听到那个噼里啪啦那种炒豆子的声音。 嗨，是真的吗？ 对，有的人都会觉得说那是黑胶唱片当中传出来的一种杂质。但是很多发烧友就是因为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才会喜欢它的质感。 听到了你这么形容黑胶唱片以后，我准备跟着你走， 跟着我走， 对，跟着你走，去好好找找这个黑胶唱片啊。 从这个林忆莲之后，我就陪着你走，到现在我就一直走， 不能老这么走了哈。 好了，继续来推荐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呢，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舞台方面的消息哈、来看一看由蒋雯丽和演员刘军所主演的话剧《明年此时》，明年起呢将在保利剧院来上演了哈。 是的，而这部话剧的剧情是很简单的，它讲的就是一男一女在长达25年的时间当中，每年的同一天都会去同一个酒店相聚。 寸不寸啊，这个事儿、 从50年代到80年代，就是每一次相聚的话题都会透露出社会变迁和观念的转变。 关键这部话剧呢，曾经在美国还被改编成电影。有一个剧评说的非常好，他说呢，同一个时间当中，不同的时间切片，从青春到暮年，我们从未拥有过彼此的生活，但是呢，我的生命当中有对你的约定 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个约定要和大家来履行，就是我们和天桥艺术中心的约定。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德伟好，我是国王。 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就已经陆续来报道说月鸟大哥又出现了。 大哥，人家明明说的是郭鹏又来了。啊，有人说呢想听我唱的土味情歌，今天我就不唱了，虽然今天确实是个阴天，但是我觉得我以后的标志性的内容不能说我是一个土味情话高手啊。 是的。 或者土味歌手高手。 对，其实我们平常要和大家关注的一些文娱消息还是比较多了，除了土味情话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日本上映的龙猫啊，相对这种经典的动画片也和大家分享。 太硬了。我们来看一下啊，1988年呢，其实当时大家知道从宫崎骏导演久石让配乐的龙猫在日本上映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宫崎骏和久石让大家都觉得是一对黄金组合。 是， 同时呢他们俩呢一直你看有这么有30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2018年呢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片龙猫上映3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年份呢， 对 电影的版权方特别的是将电影的原版胶片制成数码进行了修复跟重制，就是重制版不要太多哈。 是的，就是而且这个数码修复版的龙猫呢也有望在年底引进国内。所以呢今天也特地带来了大家童年的回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龙猫啊，反正我没看过。 你童年的回忆不是一休哥吗？ 我童年的回忆应该是昨天我们介绍的，刚好你们早前也介绍了 啊。是什么？ 就是那个海尔兄弟。

更想走。 歌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朴树。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艾柯同学， 嗯， 今天才是初秋，你为什么有一个火车就准备开往冬天去了？ 就是过了这个秋天之后，不就马上到冬天了吗？ 冬天一来，春天还会远吗？ 而且这个秋天，就今天明显感觉到这气温是有所下降的， 嗯， 所以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一件外套， 是， 有早晚的时候会比较凉， 因为我们的火车马上就开往冬天了啊， 听起来感觉特别的凛冽啊， 是。 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火车开往冬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而这张专辑呢，也是我为数不多收集朴树专辑的其中之一，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封面，就是那个风吹麦浪的感觉， 对， 嗯， 朴树一共也没几张专辑，你其实全部收起来也就3-4张。张吧哈，而且最经典的是第一张和第二张， 生如夏花， 对， 然后这张其实你也可以收录其中，如果喜欢这首歌曲的前奏的话，一定要就是多听几遍。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验视娱乐最王牌，我是艾柯。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话的时候兴奋一点。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听友就在打小报告，你知道吗？ 说 为什么艾柯每次和老白对话的时候就显得异常的兴奋， 嗯， 和思萌和郭鹏对话的时候显得就特别冷静。 这很简单，因为你喜欢白洁啊。 啊， 你喜欢跟白洁比较搭档的神感觉一些，是不是？跟我们在一块搭档，就是就会欺负一些新人嘛，没有办法。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 有点受气的小媳妇儿的感觉，是不是？ 其实没有啊。 啊，就是因为郭鹏坐在我的左边，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老白只要一不在，我就要开始操控这个机器， 是， 所以今天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难熬。 幸亏你没有操控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机器， 对， 如果你要操控它的话，你会更加难熬， 哎， 因为你应该完全搞不清楚它的这种所有的点在哪里啊。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用它很多代之后，我还是搞不清楚它很多这个新鲜的技能到底在哪里。 它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只是不能吃的那种了。 就是那种 用的 已经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哈。 好了，不要再卖关子了。 今天凌晨呢，一年一度的苹果的新品发布会是主页亮相了。尽管呢，在开始之前，关于新品的 iPhone 的亮点已经剧透了很多，但大家其实一直还是挺关注的，毕竟是苹果的发布会嘛。 是的，是的，而且苹果这次发布了三款 iPhone 的新机型，是 iPhone XS， 还有 XS Max， 还有 iPhone 的 XR， 不是，是应该叫 XR。 什么 ？10R， 一个机型， 就是 X 一个 X 一个 R 就完了，对吧？啊，当然呢，其中呢 ，iPhone X， XS Max， 你看自己也把自己搞出了， 堪称是史上最贵的苹果手机，因为它有一个高配版本，就是512GB 的高配版本嘛， 是的， 售价是人民币12799元，12799元，哇， 还真的不便宜，所以从现在开始， 那是一般的不便宜嘛，那它是太相当的不便宜了啊！ 如果有很多果粉的话，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吃土了吧？ 这一次呢，它开发的新功能，我觉得第一个功能还蛮可笑的。 怎么了？ 双卡双待。 耶，终于不用去期待这个 OPPO 了。 就是你知道双卡是双待，而且是这个就是国内特供版了，就是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会比较喜欢双卡双待的手机。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在一众安卓手机当中早就已经实现了，对不对？ 是是的，但是现在这个苹果新功能上线之后，觉得说大家还挺期待的，因为苹果要是再不双卡双待的话，很多人就 要转了啊， OPPO 了。 是， 但是这个 OPPO 啊， 但是这个苹果的发布会举行完毕之后呢，今天苹果公司的股价却下跌了。 为什么？ 而且创下了2015年以来呢 iPhone 新品发布日的最大跌幅。 微博上大家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苹果到底创新了什么？创新寡淡，大家呢都给出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评价。因为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双卡双待，这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大概3-4年前，甚至是国产机一直以来的一个标配。 对， 其实就国人确实有这个需求，因为有很多人，比如说我要换张卡呀，就其实经常会有两个手机一起绑定的那种 情况，挺不方便的。 对，我其实不太容易去把它所有都去解绑。比如说像我，就真的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从来都用双卡双待的手机啊。 所以不怕暴露自己，但今天呢，这个 iPhone X 也下架了，纷纷就被调侃说这是史上最短命的手机。 对， 从去年大概算一下是10月份才上线，到今年9月份就下线了，只存在了10个月。 而且呢，你看他带了一个特别这个招人眼目的这个刘海，然后呢今年就走了，但是呢他的后续家族这个刘海还是在上面哈。 是的， 虽然说呢今天各种热度的话题几乎都被苹果所承包了，但是呢最引人眼球的却是华为的 CEO 的余承东，因为呢他在苹果发布会的落幕之后呢，就激动地发表了一条微博，说稳了，我们10月份第16轮轮10月16号伦敦见。 就是不见不散。 对，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就他后来有人专门解剖了一下嘛，就把华为的手机和苹果手机放在一块儿，分别是如何稳了 啊？对。 那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碰瓷儿苹果的感觉？ 有一点点这个嫌疑。虽然说苹果自从告别乔布斯之后，创新力就有点下降，但是每次新品发布之后依然是非常抢手。今天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发朋友圈说新款太难买了， 是 每次进行到最后一步总是提示银行卡余额不足。 那不是新品的问题，是你银行卡真的余额不足吧。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手机，创新总是需要从消费者的实际角度去出发的，而再加一些比如说高科技的想象啊，那么对于各位来说最需要去改进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需要手机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黑科技，你觉得最期待呢？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天啊，就是你现在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设计。 对， 我觉得可以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 杰 地 灵 的 杰就 OK 了。 I said I love you, you said goodbye, everything changes in the blink of an eye.It's been a while, I still carry the flame. I wanna know if I'll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see? I could put a little stardust in your eyes.Your life. Give me a little hope.

当艾拉带着她的儿子和 SHE 三个人同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没忍住红了眼睛。 你说 S 姑姑 H 姑姑 E E E E， 你说加油。 时间就是这样的有神奇的力量，抽丝剥茧，为我们留下最真最好的人。这些年来 SHE 就像一个见证者，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却好像陪伴了我们这整整17年。 就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3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 很多朋友纷纷发来关于 SHE 的一些回忆啊，比如说曾经听《恋人未满》的时候，就是没想到以前才13岁吗？就是没想到他们出道已经17年了。 13岁的时候，确实你恋人应该还没满，但现在的话，应该是只能算是一波回忆杀了哈，麦穗儿。 就是关于 SHE 的很多歌曲，可能都是在我们的青春当中有所写照。那今天我们的预热题呢，也是和 SHE 有关。请问，前两天 SHE 举办的那场音乐会是叫大七电台吗？ 是或者不是？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我们的感情不是什么新闻，你身边也会有珍惜你的人，那是我们最想祝福。 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郭鹏。你旁边怎么这么嗨呀、啊？ 就是 我刚才在想，我要不要嗨一点？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我嗨不过你的话，我干脆就给你来 是不是 来一点点对比好了，对不对？ 哦，有心机哦。 我会输给你？ 真的？ 改天来我们早上一秀来玩玩哈。 哎，下一周说不定我就要去你们节目玩玩了。 下周了哈。 对， 不要过早的剧透出来哈。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刚才在前一秒钟的时候，前好几秒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抛出了今天的预热题、 哎。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好的， 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 SHE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请问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叫大七电台吗？ 对，是或者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对了啊， 就可以啦。好了，今天的潘多拉的盒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嗯、 在打开这首歌曲之前，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邓紫棋。 嗯、 在她唱《你把我灌醉》或者还有那首《黑凤梨》的时候、 嗯， 她之前是这样的一个邓紫棋。 穿的没接我电话，原来找不到声音，那么可怜，要不要我疼一下？别别这种无助的谎话，难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娃娃？旁边看不哭晕的 Peter， 他告诉我你其实约了 Angela。 是来自邓紫棋 Oh Boy， 当然呢我们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嗨，你好。 嗨，你好思萌，你好。 Hello 艾科， 思萌你好，我是郭鹏啦。什么思萌你好 啊，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就是、 你是不认识我吗还是怎么着啊？ 没有，通过电波的、 哦、就是 那一瞬间可能就一下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谁。 懵了，我已经懵了。 对对对对对，估计是大家想到他这个思萌的形象来说的话，我觉得更愿意是他一点。 对，所以今天的白铁板块我们接通的第一位就是你啦。这位美女，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叫圈圈吧。 圈圈 刷刷 圈圈 圈圈啊、哦、 对， 我说叫刷刷，感觉在洗刷刷的感觉哈。 我跟你说，我们的听友现在都非常的可爱，你知道吗？每次在接通电话的时候，大家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小外号。 嗯， 就以前我们就说，哎，请问该怎么称呼你啊？大家都比较老实，说我姓李，我们就小李。现在都会起一些俏皮的外号。 好木讷的一个节目，小李啊。 好了，圈圈，希望你今天加油，好吗？ 圈圈，你要刷刷的来回答问题，好吗？ 好的，好的， 好的， 加油。 哎，第一个题我先来好不好？ 嗯， 作为散财童子呢，圈圈你要听好了这个题目啊。第一题、 嗯、 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在9月7号到10月27号来亮相首都舞台。那么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呢，是根据老舍先生的六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的吗？是还是不是呢？ 是。 哎，开门红哦。 哎，不用多说什么了，就是作为我们老听友了哈、 嗯、都知道散财童子来的功力是什么哈。 这个我们第一题哈，是都知道的哈。好了、 嗯、 第二道题，动画片海尔兄弟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请问在老版海尔兄弟当中，黑头发的是哥哥吗？ 是。 哎， 哎，又答对了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出那个音效了。好了，抓紧时间，第三题。 好，第三题我们来看一下哈，金庸的代表作被称为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么，请问其中的“白”指的是武侠小说《白眉大侠》吗？是还是不是？ 大侠不是， 不错哦。恭喜你， 现在已经答对了三题了，所以到了这个反转的机会了。今天我们的现金昨天没有发出去，是吧？ 太哥，这个眼睛已经，你到底知不知道昨天多少钱？ 我算一下， 你还得算一下。 对，昨天是没有发出去，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啊，然后没发出去那是多少钱？ 就应该是200块了吧。 你不要老试吧，到底是多少啊？ 我记得那天发出去了150块钱，然后50块钱发给了天女散花，就是发给了 这个名字。 昨天，那今天就应该是300块。 300块，确定哈？好了，那300块你现在已经可以拿到其中的150块了，对不对哈？ 对。 如果你不答题的话，那你选择继续向前闯关，还是就此打住？ 我就此打住吧。 150块你就此打住了，刷刷啊，不是圈圈啊。 别呀，是吧？难得来一回，四字真言是怎么说来着？来都来了。 啊，这是四字真言吗？ 对，就是旅游真言，来都来了。 对，八字真言怎么说来着？ 大过年的。 要不要？ 那好吧。 哦，还不错啊，那 加油， 鼓励一下圈圈。好，第四题。 你来问吧。 好，秋淑贞呢是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不老女神，对吗？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秋淑贞一袭红衣，当时的这个经典的扮相是来自于她的电影《赤裸羔羊》当中吗？ 啊，是。哦，又错了。 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有点负罪感。 你现在有点负罪感，对吧？人家刚刚明显，人家刚刚明明准备要拿着150块钱赶快闪人的啊。 对，然后我又忽悠他了，怎么办？哎，圈圈，到时候你把这个二维码发过来，我给你发2个9块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哎呀，实在抱歉，但是今天能听到你的声音，我也是非常开心，好吗？ 谢谢，好的。 希望你今天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拜拜。 好的，感谢我们的圈圈，拜拜， 拜拜。 我觉得圈圈其实刚才答题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听友都已经掌握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精髓，你知道吗？就是一言不合就懵。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白给100块，很激烈的角逐状态。 是的，刚才圈圈呢，我觉得前三轮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正当他准备呢继续延续着郭鹏散财童子的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 是我今天已经破了你的这个散财童子的， 就是我觉得圈圈其实状态还蛮好，但刚才那道题确实，我觉得当时一看，我就觉得应该男生答出来的几率会高一点点。 对， 毕竟秋淑贞是当时是所谓虎扑女神嘛，对不对？ 所以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要就是为了补偿一下我的愧疚感，给他发2个9块9的小红包。好像也不敌那150。 对呀、啊，算了，那开玩笑了。但我觉得大家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是图个开心，图个快乐，对不对？哈， 来，我们听一下第二位的朋友的声音。Hello， 嗨， 我 天 哪！我天哪， 又是一位女生。 Hello 怎么称呼你 、 姓杨。 哎呦，你看刚才你就给自己起叫圈圈，你这边就叫姓杨， 那我们叫你杨洋好不好？ 为什么三个杨、 我们叫你杨洋好不好？ 杨洋 叫杨洋洋。 哎，旁边是不是有那个收音机没有关掉？我好像听到一丝丝的回声。 好，我们的小杨同学，你现在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啊。 对，这样的话，不然会有回声，会影响你的主题。 关掉了。OK， 好，那我们这个回答的又正式开始，好不好？ 加油。请听第一题，第一题就已经不是送分题了啊。很多人吃苹果都爱吃红富士，请问红富士是日本培育出来的品种吗？ 是还是不是？ 呀，吃苹果 懵吧。是。 怎么这么多？怎么这么多声音？ 哦，原来刚才那个不是电台的声音，是他朋友的声音。 你们是你们是一个办公室的人，现在都坐在一起吗？ 组团来答题。 对，我妈在我旁边。 OK， 加油！ 是跟阿姨一起啊。好 ，OK， 继续我们来看第二题哈。第二题，鸽子是一种很漂亮的动物。那么请问，鸽子是一夫一妻制吗？谁出的？ 是。 耶、哎！两个题就这么顺利的过关了哈。 对，那如果他要答对第三题的话，这又开始有反转的时候了，是不是？ 是的。 好了，请听题：中国人说三山五岳，五岳一共包括五座山，请问其中海拔最高的是东岳泰山吗？ 是。 啊！我说不是吗？ 妈妈在旁边已经都着急了。 是华山吗？华山。 对、啊。 妈妈在旁边都已经着急了，是不是？ 因为华山很明显是更加陡峭或者险峻一点的、那个。 对，西岳华山2000多米，泰山是1500多米。 所以小杨，你现在是不是深刻的感觉到了一句话，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他就在眼前啊。 好了，当然今天还是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嗯，谢谢你，还有可爱的阿姨。 好的，好激动，接到你们俩的电话，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也非常激动， 特别开心的感觉啊。 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这个过来给大家送钱的传统哈。 对，这个魔咒已经被我给突破了。 哎， 所以听到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叫做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就是加利福尼亚从来不下雨。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哦。对，所以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题了，做好准备了吗？竖起你们的小耳朵。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所以又到了我们要公布音乐题的时间了。在说音乐题之前呢，要说一下刚才我们的预热题的。 你说你欠了多少账？ 答案，你知道吗？就是哎呀，一个人啊，就真的不能一心多用。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病，得治。 这什么病得治？当主持人就得有这病了哈。 就是你得要去兼顾机器，还得要去兼顾着你要说的内容，然后还得要关。哎，对，关心。 所以大家还是要原谅一下艾克，艾克觉得确实非常辛苦， 哎， 给点掌声啊，9块9小红包， 哎， 一会儿我转你一个好不好哈？当然呢，刚才呢有朋友说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预热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大气电台？对 不 对？不 是，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大气电台，答案就是不是。那正确的 SHE 的这个演唱会是什么呢？ 十七音乐会 啊。 对，因为他们出道17年嘛，而且大气电台是谁的演唱会的主题？ 金玟岐。 对，所以接下来到了我们音乐题的时间，准备好你的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然后今天的问题非常简单，只需要发来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可以了。 嗯， 三、二、一。 哇，很简单啊， 是吧？ 一想感一下就出来了，对不对啊？ 而且这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哦。 嗯，要掐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了吧，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嗯， 就只需要把这首歌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它是中文谐拼呢，或者说英文都是可以的。 谐拼也可以吗？ 对，也可以的。就为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开车的路上不太方便打字。 嗯， 中文也可以啊。 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 白天和晚上都是公演，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 每到这个时间段，我和老白昨天还在那商量说，就是感觉看到大家回答出来那些错的问题，错的答案才是一个乐趣。 我倒是，我的乐趣是你刚才跟大家说发送这个的英文也可以，中文的译名也可以， 对， 还真有人把中文译名发过来。 对，而且还有就是刚才我看到 Panda， 他说啊，能发中文啊，早知道我就发中文，你看中文明显比英文好拼一点。 下次我就把刚才那首什么 It's Never Rai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让你们来发一下中文，我就不相信你能发过来啊。 好了，不要逗趣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首歌曲的答案是来自陶喆的 Melody。 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就是回答正确第一位发来信息的朋友，他叫蕊，恭喜你，而他好像也是很多次答对我们的问题了， 而且他发的真的是中文麦乐迪，感觉好像是那个 KTV 的名字啊。 是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发来奇奇怪怪的名字， 比如说小芳，小芳我真的不能忍啊。 是，还有比如说陶喆的其他的歌曲， 还有安妮是吧， 因为可能是有一些提示，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安妮， 是安妮，问题他是王杰大哥的歌曲是不是。 对， 串得太远了， 是来自陶喆 Melody， 当然我们也稍后会在中间的位置选择一位朋友。 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说再见，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在我心里只能轻轻叹息。 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科技驾控，要你尝鲜。购东风标致4008，即时可享万元尝鲜基金，更有2年零利率超优待，全额购置税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当地经销商。

在 MV 中，金池与本曲的制作人宇田深情合唱，在经历了多次磨合后，二人终于找到了这首歌曲最佳的演绎方式，并将再见之爱想传达的无一例外都传达给听众。最后再来看萧煌奇在歌坛的记录傲人，将要过生日的他今天开心地宣布双喜临门的好消息，未来他将与环球音乐合作启动全新的音乐历程。另外，为了迎接生日之喜，萧煌奇已经连续四年举办了公益庆生演唱会，9月22号还将举办有你陪伴庆生公益演唱会，收入扣除乐手硬件等成本后全数捐给公益团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母は5年前、私を一人残して突然家を出て行った。 なんかコモイとあっちじゃ話されてる言葉が違うんだよね。方言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俺はさ、他人に殺さしといて殺し方に文句つけるようなそんな人生は送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よ。 待って。 稻子是听着脚步声长大的，秋天的美也是理智的。 言葉は当てにならないけれど、私の体が感じたことなら信じられる。 娱乐最王牌，陪你续写秋天。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花呢，就是我们的秋天片花，是来自小森林当中的一个选段，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素描时间。 音乐素描。 我好像是第一次回到今天这种形式的音乐素描，之前好像都在偷故事啊。 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改版了，从九月初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打卡的环节，到这个时间段已经不再是偷故事的人，而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当中经典的段落。所以今天照常大家可以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签到照片了。 打卡啊、哦、OK， 然后呢集够5张照片，然后如果发送朋友圈截图发过来的话，就获得我们小惊喜。 哇，你们现在玩的套路还挺多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事儿啊。 是的， 现代人呢已经有了微信短信之后呢，好像很少会写情书这回事儿了。 是的， 情书真的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文体啊。 对，而且在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里，王小波也写了很多美好的话语，但是可能很多读者并不知道，原来王小波和李银河也分过手。原因很寻常，就是因为妈妈不同意。所以这封情书就写在了分手之后。 王小波在书中写道，你妈妈不喜欢我，你妈妈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惹她生气呢？再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应该去遇到的，真的你不应该遇到。还有好多的好人都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遇到这么多痛苦呢？还有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了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会从心底去祝福那只鸽子的飞翔。所以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他自己说爱一个人爱到了不自私的地步， 嗯， 只希望对方开心就好， 成全对方，其实这也是很多情歌都唱过的一个主题，而且更能打动人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最后一句啊，就是说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觉得只要你能开心，我自己难过高兴又有什么呢， 就不太重要了。 是，就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当中写的另外一个金句，今天也出现在我们的打卡照片当中，他是这么说的， 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楚，所以我只求他货真价实。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回复打卡记得收藏今天的打卡的图片。当然我们今天一开篇的时候就已经回答说到了一个问题，从以前的展信佳到现在的你好在吗，我们疏远了什么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王菲《天空》。 冷的月。 来自王菲《天空》这首歌可能会被很多人翻唱过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我特别喜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那一版， 嗯， 就是现场版 live 是相当那种，用你的话来说怎么说，炸裂， 炸裂。我刚才还在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所以呢，炸裂这个词儿一出来，我会有点不适应，因为 跳脱。 王菲的声音还确实是有一种空灵，或者给人一种非常悠远的感觉。 是，而且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原因，可能不仅是说她的声音会有点空灵啊，就是那种很仙仙的感觉，但其实更多的是她在音乐表达当中是留有余地的， 嗯， 对吧？所以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施展拳脚的时候了，哈哈，放马过来吧。 哈哈，这环节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就是因为已经 两个人要斗一场的感觉，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莫名其妙两个人开始 PK， 你 是 PK 是吧？ 对，打分环节，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你先来。 所以你如果早点说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不让大家，我还蛮没有把握，大家可以一下就拿到这首歌曲的。 嗯， 马上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就是几个大男孩， 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组合，名字叫做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啊， 他的名字呢就叫五秒盛夏嘛，这个中文译名我也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永远都会用这种朋克或青春洋溢的节奏，把你带到夏天的那种满头大汗，但是一定要去用最棒的荷尔蒙。最热血的青春才能够肆意的去欢笑那样一个夏天的氛围当中啊， 到底是夏天还是秋天，傻傻分不清楚。 来自于我推荐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Five Second Summer 的一首单曲啊，喜欢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把分数打到我们的白吉 FM 的后花园当中。后花园当中 你们现在都已经开 remix 了吗？ 是啊， 就是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如果郭鹏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你喜欢的话，一分到十分打几分呢？我们会有一个诚实大冒险的环节，没有大冒险，只有诚实大胆。哎，只有诚实的环节，就是要问一个问题啦。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座阳牌主播私房歌的推荐好歌的时间段。然后如果说你刚才觉得说你的那首歌曲没有什么竞争力，那我的这首歌就更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啊。是吗？ 因为我临时改变主意了，就是本来想推荐另外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们的作品，是来自2009年快乐女生的一张合集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Baby Sister，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 Wow, wow, sister, baby sister, 没错，你耳朵绝对没有问题。 这第一声应该是那个绵羊音吧？ 对，就是曾轶可的声音。 曾轶可的声音，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音乐，它做出来虽然说争议很大，但是后来哎听起来还可以。 嗯、 而且我觉得说09年的快乐女声离了我们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了。包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 SHE 出道已经17年的时间了，我们的青春都去了哪里呢？所以特别把这首歌曲再次拿出来重温一遍 ，Baby Sister 送给你们。 说 sister， 姐姐的日语是 onesan， 姐姐的韩文是 oni， 再没人教我怎么唱。姐姐妹妹的梦想，不知不觉都一样。她是抒情的歌曲，她是摇滚的梦想。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 imoto， 妹妹的韩文是 dance， 法语没人教我怎么讲。姐姐妹妹的梦想，后知后觉不一样，变不一样那又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绽放。 本来我有点慌，但是刚才你放了一嗓子之后呢，我觉得我应该稳了。 这首 Baby Sister 其实听起来好像乐感没有像平常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歌曲一样有一个段位在那儿，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是让我们带有一些记忆感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还挺好的，就是你知道我应该今天来用这样一首歌曲跟我来打 PK、这首歌曲我觉得听还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上擂台的话感觉好像气场稍弱，是不是？ 所以这首歌曲 Baby Sister 你会给我打几分呢？1分到10分，不用手下留情。 的梦想后知后觉不一样，变不一样那又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绽放。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又到了我们这个推荐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因为时间所剩无几，所以你先来。你来吧。 我还先来，应该就剩最后一首歌曲 吧 对吧？ 对，刚才我们先说一下刚才的这个比分情况。 嗯， 我们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吧，所以最后一首歌曲你看能不能为自己拉一下分。 我觉得就基本还是你赢了，因为我这里面还有一个6分。 但是你还有一首歌啊，胜算还蛮大的。 行，那我既然今天呢是最后一首歌曲，我准备给大家放这么一首歌曲，来自于徐飞的《陪你笑开怀》。 嗯， 其实呢，徐飞之前呢，我们知道他有首歌叫《迷路地儿》嘛。 啊， 那首歌曲大家还挺好听的，就是你经常有一种会走在时尚三里屯啊，或者是国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水泥钢筋丛林当中， 对， 但是看到一个小女孩轻快的跳舞。而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名字就更好听了，希望大家能够陪你笑开怀啊。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夜空当中一个小精灵在一直挠你痒痒肉的感觉啊。 对，所以这首歌曲你会打几分呢？就要决定的是下一周这个郭鹏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要不要接受惩罚。 面对吧，哼着歌坐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3天没有吃饭，